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继续呢是有请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学习《黄帝内经》。徐老师您好。 梁东好，听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也包括听众朋友，对不对？好，上一期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一个话题啊，讲到呢这个人怎么能够活得好，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呢？然后呢讲到血气以和，荣卫以通。 对，血气以和呢，最早我们就是谈到人的根儿上，就是父精母血，母亲呢是制造一个卵子，然后呢父亲来的精子带着他固有的能量，两个人 喷薄而出的能量， 对， 是吧？ 就是这种和，首先是合二为一，但是这个和是一人一口那个和， 对， 但另外还有我们这儿讲这个和是什么呢？ 一个和叫个口嘛， 哎，是和谐社会的和，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父亲提供的气和母亲提供那个阴血不和的话，不可能有人。也就是说，这一四个字告诉我们不孕症去怎么治， 哦， 对吧？不孕症一言以蔽之，血气不和，什么意思？就是父亲的气和母亲的血不和， 这两个人如果是吵架的话，就是他也不一定不有一些 吵架以后反而有时候能促孕， 为什么呢？ 为什么？怒则气上，我讲过那个中经啊，中经 啊， 谁控制？ 气肝， 肝对， 怪不得。 为什么说床头打架床尾好？好是把那个怒气转化到那个方向去。 这样子， 这种状态下没准还合出一个挺好的孩子 两口子先吵一架然后再打一架， 这没有什么原则冲突嘛。 对， 举几个血气不和的例子。 嗯， 上次节目我们讲这个手脚这个气血荣卫的和。 对， 说起这个父母的一个气血不和，你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很多女孩子就阴血比较薄，这个气血不和表现在就是什么？有阳无阴啊，父亲没有问题啊，这个性功能、精子成活率、活动度都可以。但是母亲阴血太薄，有的是幼稚子宫，有些是子宫内膜本身就发育不好，就好像不好坐床，就是有受精卵，然后呢，就好像到了一个特贫瘠的地方。我们说女性叫地势坤 啊， 以厚得载物。 以后， 您老人家阴血就那么薄，所以这种女孩子不容易怀孕。 所以这个平常啊稍微没有那么张扬的女孩子呢， 内敛的， 是内敛比较好， 外柔内刚的，看起来很温柔，一接触啊刚硬 啊，板砖拍 板砖拍你这是一种血气不和。还有一种血气不和，那我们就阴寒，我们就内敛吧。 对， 好些人是什么宫寒，他那个血本来是阴寒的物质吧，但是他寒得过头了，所以有些女孩子是属于土地很肥沃，但是什么阳气不足， 阳气不足，他自己的阳气不足， 哎，自己的阳气不足。就是说男人很正常，前提啊，我们说男人很正常，给他提供了这个精子啊成活的，或者是这种有活力的 啊， 他到那儿就纷纷被冻死。 有这样的情况？ 有，宫寒不孕，这种女孩子的话，就是这种病人或者女性小肚子都是冰凉的，而且这种女性往往就伴有这种严重的痛经，大概做姑娘的时候就开始痛经，这就需要什么？男人费点劲儿啊，逐渐把她从结婚慢慢养，最后辛勤耕耘，哎，暖和过来。 这是个技术问题啊，徐老师啊，这个问题很复杂，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技术上解决？就作为男性来角度， 就是说你把你的阳气搞得很热烈， 对， 你把它最后暖和过来了。 人肉瓦斯， 哎，这人肉，哎，我不是说人肉瓦斯，哎，真的，夫妻啊，夫妻，我们讲阴阳和本身就是说夫妻本身都在互相治疗。 对， 男人过于张狂，需要有一个阴柔的内敛的女性帮他平抑一下，哎，他就和了。女人呢过于阴寒，被一个男人把他温暖一下，好多男人被称为是暖被窝的嘛。以前人娶个老婆暖被窝，现在是老公暖被窝。为什么很多女人手脚冰凉，睡一晚上第二天醒来还是冰的？哎，这时候有一个人肉 血气方刚的 人肉这个暖水包 啊， 放上去给暖和过来，其实叫互相治疗，这样是吧？血气以和其实 中等扩展它来讲，讲的是父母， 嗯， 父母的和， 嗯， 再往大了讲，夫妻的和， 嗯， 或者是这种阴阳的和， 嗯，两个和，一个呢是人口一的一个和，是吧？另外一个是禾苗的禾加一个口，这两个和有什么不一样？ 这两个和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被同化了，合二为一了。对吧，原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嗯， 啪闹到一块儿成一个了 啊， 叫同化了 啊， 这叫合二，我的英文叫 two in one 啊， 哎，这个合呢 就是禾苗的禾加一个口，这个合 你也存在我也存在，你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是不妨碍我们一块儿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或制造出一个新的家庭，但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哦， 这叫合，其实这个合是一个道家或者中医里面最高的一个境界。什么叫和为贵？ 就 我们追求的就是个和， 对， 我们追求的不是同。我们现在看到人很多人结婚都是想把老公改造嘛， 嗯， 改造什么什么样，改造不了，人不死性不移，江山易改本性难， 从来没见过。 他们就不会想到一个，就是说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去追求一个和的那么个境界， 所以呢这个和你看血气以和的和啊，一个和平的和加上一个口，这么一个简单的字里面蕴含了多深刻的这个中国哲学的思想， 对， 对不对？ 道家的， 嗯，荣卫以通或者营卫以通， 营卫以通我就想了，这个气啊留在血管里面叫营气， 对 啊，留在这个弥散在细胞中间的，甚至有的人气很足的话，你离他很远你都能感觉到他的那种气势， 人气很足， 哎，这那种气势，我们说这个人哎喜气洋洋，一看人杀气腾腾，一看那个死气沉沉，这什么呀？胃气，人这个胃气弱了以后吧，他这个气不会感染别人，他会缩回来，反而外面那些邪气会进去，所以我们说营胃以通，营走的是血管动脉静脉，血管是通畅的，没有淤血，没有血栓。那个胃气走的是什么？经络。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同样室温下，是吧？你站着坐着没事儿，不感冒， 嗯， 你一睡着还感冒了。 哎，对，那会儿你那个胃气缩回去了， 所以外面的那个邪气 邪气就进去了啊。所以我们睡着以后要盖着点儿，另外不要开空调，不要吹电风扇。 哎呀，真的，这是一个很简单，所以小朋友还是要学习哈。我小的时候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温度下，一睡着就会感冒？终于在您这儿找到答案。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呢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在我们国学堂里面聊《黄帝内经》。刚才讲到这个营卫以通啊，营卫通，嗯，五脏已成。哎，小孩子在母亲胎盘里的时候，他五脏没有成的吗？ 什么没？ 对呀，是五脏已成嘛？说 他说的是一个一个阶段啊， 对， 血气已和， 嗯， 精子卵子， 嗯， 合二为一，或者是气和血处于一种和谐状态， 对， 然后呢，血管 啊 发展起来 啊， 然后那个经络发展起来， 对， 最后呢，那些经络，我们讲经络是一个气， 嗯， 气聚了以后成形， 嗯， 这个成形呢，就是我们的脏， 嗯， 所谓脏叫藏精气而不泄也。是第三步，慢慢这叫肝心脾肺肾，哎，都形成它那个有形有质。到这个阶段以后，你看有了经络，有了气，有了血，有了藏精气的五脏，这时候就好像你准备好了一个非常好的旅馆房间，然后就等着，等什么呢？下一句话叫 等着神嘛， 神气色 心。 啊，他是讲了两个，一个叫神，一个叫气，也就是说我做的那个比喻，你在迎接一个客人的到来，这个客人呢原来不在你这个躯壳里面待着，或者是在躯壳的里面待着，没待着他正确的地方，到这个阶段呢，叫那个神就舍心，不是说舍去了你的心，是以心为舍， 倒装句， 哎，倒装，哎，就把你，他就乖乖的进驻到了他该待那个地方，我们中医叫心藏神。那个神在哪？ 在心这个地方，这个位置是吧？ 根据呢？ 啊， 看这儿，就是我们说两个乳头正中间有个叫膻中穴或者叫膻中穴， 对， 膻中穴我们都知道它是 我们心包经的募穴代表肉质的那个心， 嗯， 膻中穴的两旁有各有三个穴，是名字是一样的啊。第一个穴叫神风， 对，神风神长， 风信封的风， 啊、对， 灵虚就那个灵魂的灵， 啊、 虚是那个废墟的虚 啊， 虚在古代指大山， 嗯， 神长，也就是说您的神啊，封藏在。这个里面， 所以古代你看那些，包括现在都电玩那些，都搞个那个很大 护心镜、 护心镜是吧？ 啊，贾宝玉带个通灵宝玉 护在这里， 护在这儿，就是神在哪儿了？神在这儿。 嗯， 这、啊、以前就说我们中医不科学嘛， 对 啊，说谬论，我们都科学家研究大脑皮层有神，现在不是西科学搞那器官移植吗？ 对啊， 把那个车祸。 嗯 啊、这个已经去世了啊，就是脑死亡的人的器官移植到另外一个人身上，突然发现被移植这个人性情大变，这时候他们才发现，哎，是不是这个移植过来这个心脏带有那个捐献者的一些什么 能量啊，或者信息啊什么的？ 哼，中医早就告诉你了， 对、 啊，人的心神。就藏在那儿。 好，说到点到即止哈。 嗯， 神气舍心，就是说呢，以心为舍了，魂魄必聚，乃成为人。 我们现在一说研究人的心理情绪问题，都学西方的，殊不知中国人研究人的心理精神情感，要比他们深刻的多。 嗯 啊，我们强调的首先有个神的概念，神是阳性的，它是伸张的，啊，那么神也不是说。一天到晚不休息，它也是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它跟着伸张，到日入啊晚上的时候它也要休息，或者叫部分休息。那我们怎么分的呢？我们就把到晚上以后那个休息去的那部分神，我们给它起个名叫魂。 嗯， 但是到晚上你还有很多脏器要工作，你还要具备你一定的生理或者心理功能，那个还在工作的我们叫魄，或者确切的说就是当然睡着了以后他具备的所有功能背后主宰这些功能的那个神就叫魄。比如说你头一天吃完饭了，第二天早上又饿了，说明什么？整个在消化。 对呀， 是吧？也是一套功能。 对， 头天喝水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小便了。 对， 那么失去这个魄力的人就表现为什么呢？要么就遗尿尿床上了， 嗯 啊，满世界做梦，满世界找厕所，终于找见了，哗哗一尿尿床上了，失去了一个魄力。还有人睡觉打呼噜， 呼噜也是跟魄力有关。 对呀、啊，人醒着为什么不打呼噜呢？ 你是跟 神在吗？神在。 对啊， 醒着神。那么一部分神去休息了，靠魄去工作，他那个魄力又弱，那他就开始打呼噜。所以我们现在治疗打呼噜这个问题，不去。揭示或者治疗它深层次的问题，老跟那个形体器官较劲， 反正就肉疼一下， 小舌头切一下，这人不行。你舌头，你指头肿了，没人说就把指头咔了吧？ 对呀、 啊，为什么这儿肿了你就要把它咔掉呢？ 所以一个简单的治疗打呼噜的问题上，都能深刻的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透过修复一个魄来治疗打呼噜呢？广告之后见。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依然有请的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黄帝内经》刚才讲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一个人醒着不打呼噜啊，睡着觉就打呼噜，那是因为他的魄力不足了。那所以呢，治疗这个打呼噜是要从调魄开始喽。 对， 怎么调呢？ 这个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能理解的深一点。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中医学院，我们也有西医的课程。 对， 我们做一个实验， 嗯， 就把那个青蛙啊，先用一根铁丝伸到它脑子里面， 嗯 啊，给它绞了，脑死亡了， 嗯。 但这时候你把这青蛙吊起来，这时候你用一个硫酸， 嗯， 就有腐蚀性那个硫酸纸片， 嗯， 贴到青蛙的肚子上，这时候你猜呢？ 外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干过不少这种坏事吧？ 所以阿弥陀佛 啊！ 还有就是说，我们以前有一个法国学生嘛， 啊， 他来我这儿先治病，后来我让他去学站桩嘛。他站完桩以后最大体会是什么？他说：“徐老师，我自打站完桩，我打篮球再没睡过眼镜儿。就是人这种本能的反应，你说我给你传个球，魄力强人啪就接着了， 不需要想， 不用想啊。” 这叫如有神助嘛，我们不要过脑子的嘛，你过脑子就慢了。他以前魄力不足，就是老是球砸到眼睛耳上，手才伸出去，慢慢拍。站桩以后，气足了，神也足了，或者我们叫回神了。 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治疗打呼噜，是不是就要用这种方法来？ 对，治疗打呼噜，我们中医最可爱的地方是什么？他讲这些都是玄的吧？ 对， 但他都落实到你的肉身， 而且能有效，一吃落，所以它是科学嘛啊？对吧？它是科学，它才一吃落，是吧？ 我们中医讲，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肝藏魂。人要睡不好觉，入睡困难，老醒，老做梦，或者是这个不停的起夜上厕所，这些人魂的问题，你需要治他的 肝，调肝。 魄的问题怎么解决？中医还有理论叫肺藏魄，你要调他的肺，而且在我们的经络穴位上。我们后背，有肺的腧穴，就是肺的气从那儿冒出来，肺腧边上就叫破户， 在哪个位置啊？ 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嗯， 也就是说你这失魂落魄的， 嗯哼， 失去了，那从哪儿失去？魄从哪儿跑的？那个门破户， 真的 啊？ 是把那个人堵住吗？ 哎，堵住，对， 拿什么堵呢？ 拿什么堵啊？艾灸啊。 艾灸其实艾灸不是把它熏开了吗？ 艾灸有一种收敛和封固的作用，针刺、艾灸、中药都有补泻。你看它是虚症实症啊，给它用。那个魂呢，在肝的背腧穴啊，就是在第九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是肝腧。肝腧边上就是什么魂门， 把魂门一堵住。 这人就能睡着了。 哎，你说拿一个5分钱硬币摁着他 没用， 没用， 太凉。中国人是试验了多少代人，几千年以后得出个最佳的方法，泄热。比如说这人火太大了，我们用什么刮痧？ 对， 针刺砭石嘛。我们讲的《医法方医论》里面有，真正给他封固用艾灸，啊，烧多少壮，然后他就回神了。 哎，是这样的话就能治疗那个打呼噜吗？ 哎，对了，打呼噜呢，有些人我们讲，首先要调整饮食。中医有句话叫“脾胃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 肺就是痰罐嘛。 痰罐。 对。 也就是说，如果您老是那么一口一口的浓痰在那儿堵着，你发现人睡着是不会吐痰的。 对啊。 那痰它又在生痰，那在哪儿待着？肯定就在这呼吸道、腔道里面待着，有人还高低起伏有韵律的 啊。 所以你首先要把它的痰清走，在所有的物质就是能量方面，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人还打呼噜，那就去调他的魄。所以中医里面最高境界大夫是什么？调神的大夫。 一般来说，调神有什么方法呢？ 注油啊。 啊，也有一些音乐什么的方法，对不对？ 音乐就能触动到您的心神的这套方法。 所以你看繁体字的汉字这个药这个字哈，它下面既是一个乐也是一个乐。所以我觉得音乐和快乐可能是最重要的药。 用对了药就是乐，用错了就完蛋了。 魂魄必聚乃成为人。 这个魂魄必聚呢还有个数字问题。 什么数字？ 三魂七魄。 对对对，我们都是广东语就俗语啊，叫三魂不见的七魄，三魂不见啪嚓啪，就魂和魄各有各自数量的。 所以成为一个人很难的，要魂魄必聚，就是说三个魂，分别代表着三个高级的，我们就是精神层面上那个功能。最主要的一个魂叫胎光， 胎光， 胎儿的胎，光明的光，这是你的，我们叫本神，这个可不能丢。这个一丢人就死了。中医是怎么判断人生死的？为什么有个成语叫行尸走肉？还能吃还能喝还能谈判还能挣钱，但是已经死了，什么没了？魂魄必聚，他丢了一个魂，丢了啥魂？胎光没了。第二魂叫爽灵，我们经常说灵魂，灵魂 啊，或者还有人说幽灵幽灵，这个灵指什么？灵魂灵魂是指的人与天地沟通的那个本领，或者是人的那个机敏的那个反应程度。我们说这还很激烈啊，就是说爽灵要丢了，就智力很差。所以想提高人的智力的话，你要去治这个灵。中医也有好几个穴位带灵的， 嗯， 有灵虚，我讲了， 哦对， 啊胸口，还有叫灵道。手腕上， 这手腕上， 手腕上，还有叫清灵，清灵是心经的第二个穴， 嗯， 还有叫灵台， 在哪儿？灵台在头顶吧？ 后背， 哦，后背啊， 后背脊柱上。所以你说我们治小孩子，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看这孩子机灵不机灵，聪明不聪明。如果你父母懂点医的话，哎，在这些灵的穴位上下点功夫， 扎针。 扎针艾灸中药，中药里面有个药是通灵的， 哪个药？ 想知道吗？ 想知道吗？好，下一期继续 回来。啊，又下一期了。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觉得真的是很爽啊！啊，好了，在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讲我们的魂还有哪一个魂，以及七魄是哪七魄。